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丽。不知道这会儿您在哪儿哈？全天都在下雨，不同的时段都有雨，走到哪儿都要注意交通安全呀。 哎呀，一下雨啊，就想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说，如果是上班的朋友们，是不是下雨了就可以说我稍微迟到一会儿啊？亦或您今天休息的话，就说了啊，不出去锻炼身体了，就在家里边宅着挺好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这么想的呀？ 所以说下雨天总是仿佛跟很多的借口是联系在一块儿啊。 今天早上就有圈里的朋友说咱们去跑步吧，我说哎，好像是在下雨。 你看、 哦、那你回去睡觉吧。 是下雨，这个好多朋友也说了，这下雨天踢球的话是不是容易影响这成绩啊？ 雨战确实是不太好踢呢。 哎，这把下一场国足的这个借口咱们都找好了，比如说下一场在多哈，万一下雨了咱没踢好，就怪这下雨就行。 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大家跟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保持互动，那陪伴您的是康乐和小丽。 当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国足这输给了澳大利亚0-3这个比分之后得总结呀，是吧？ 嗯，总结之后就发现哈，有给出了不同的理由，说是低估了对手。哎，这个澳大利亚队还能低估？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挺难踢的呀。 啊，对呀、啊，这个据说是整体的这个中国队啊，所有的人都这么想的，说是低估了对手。这倒想了，说这低估了对手，人家澳大利亚的世界排名高出你好几十位啊。嗯、然后总结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就是一个借口啊。那国足总结是又找到了全新的借口，这叫低估对手了。 当我们做不到或者做不好的时候呢，总会给自己找原因啊，例如说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我因为所以这个啊，借口呢总是特别多。 没错，这边好多朋友也都是聊起了借口这件事儿，正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跟大伙一起说说您曾经找过的借口，当然也可以帮国足分析分析现在的情况，也帮国足找一找借口啊。 嗯，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大家跟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保持互动。那我们今天还是哈，话题带着有4个时段，每个时段有非常丰富的信息和大家沟通，既有体育也有不是体育的。 嗯，是，这边看看大家说的这个借口啊。蜻蜓仙子说了，低估了考清华北大的难度啊，这是 您是考上了是没考上啊？哎，这么一说，我有个朋友，以前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就说起，哎，你是哪个学校的呀？哦，我是北大的。我说哇，好厉害！哎呀，我觉得在北大和清华读书的孩子都是相当的聪明，绝对都是像状元类型的哈。然后这个女孩就轻描淡写的跟我说，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这样一考就考上了。 这是凡尔赛吧？ 我当时 他得是说没考上的话找借口，比如说 借口说那一年的题太难了，自己当时太紧张了没发挥好，亦或是我周围的人这个写字的声音太大了影响了我的发挥，好像这种叫做借口啊。 你看今天因为下雨就成了借口，青宁仙子就说了，因为下雨我在家躺了一天，今天是休闲的一天哈，经常说下雨天留客天，下雨天是吃饭天，是休息天，是各种天，总之是躺着的天，不出门了也挺好的倒是。 哎，是说起借口啊，我好像上学那会儿就开始总愿意迟到。 怎么叫愿意迟到？你这是从内心就要迟到的意思呀？ 因为总迟到就习惯了这个迟到的节奏了内心好像也适应这个节奏但是没办法，你迟到了老师都在那儿上课呢，总得给自己找点借口我当时的借口真的是脑子一天变一个借口最后我自己都变不下去了，老师说那你先到那个墙根旁边站一会儿，想想全新的借口吧。 这是你上学的时候是吧？我工作之后我发现经常给人的借口就是哎呀我太忙了，其实是挺忙的，但是真的是每时每刻都忙吗？我发现我做不到的时候，或者是我做的不好的时候，给自己的这个最多的借口就是啊，我太忙了。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说到今天的雨很大吗？这个雨不同地方是这个感觉不一样啊。建外大街附近现在窗外已经没有人打伞了，应该周围的小雨已经是停了。这小明同学您问的， 当然早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西边下的雨比较大哈，就跟瓢泼一样， 是 瓢泼大雨或者是桶泼大雨，但是东边相对好一点，不同的地方雨量不一样哈。今天明天都有雨，所以请大家外出要提前做好准备。 哎， 我看您能别出门就别出门了，就像刚才谁说的来着，在家躺了一天不至于躺一天，反正在家待一天也挺好的哈。 对，下雨天仿佛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在家里边喝喝茶看看书，享受享受休闲的这种感觉当然了，我觉得有些比如有健身习惯的朋友不想拿这样的下雨当所谓的借口，好像这个健身比如说他只是周日休息的话周六如果多休了一天就会认为自己损失了好几个亿呀。 健身有的时候分场合，就跟刚才我们说这个降雨不同一样哈。如果你要是在室内选择健身的话，我觉得今天还是可以啊。如果你要是喜欢在户外，比如说跑步或者是一些户外活动的话，今天确实不适合。尤其提醒大家，这两天这段时间雨水都比较大，所以咱们的山区啊，包括河道的地质条件都是不稳定还是建议您哈，如果在户外的话尽量就不要去运动了，也不要去远足了哈。如果想运动的话，选在室内的，做个力量啊，或者是举举铁啊、瑜伽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是，这边我们还是聊回今天的话题啊。国足总结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说是低估了对手咱们也说说大家伙曾经找到过的这个借口吧同时我想也给国足找一找这个借口比如下一场对日本队9月7号的晚上11点。这场比赛基本上也输的面比较大，大家伙提前给国足能不能也帮他找找借口啊？ 因为对手太强了，算借口吗？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吧？当然了，我看有朋友已经给国足找好了借口了，说这第一轮咱们借口是轻视了对手第二轮结束是准备不当，第三轮是看到差距，第四轮技不如人，第五轮某某黑哨，第六轮希望尚存。第七轮理论上出现的可能，第八轮抱憾出局，然后第九轮锻炼队伍，第十轮收获未来，成为第一个准备下届世界杯的球队啊，这都是借口啊。 刚才看到哥大爷说今儿你看我就没有晨跑，因为下雨嘛，我感觉这晚上也没戏了似的，我这生物钟啊现在是每周末两天要是不晨跑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了。 哎，对，所以没事别给自己找太多借口在锻炼身体这一项上最忌的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把这样的一个晨跑的习惯建立起来了，其实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运动的生物钟啊。 但是啊，我还是提醒哥大爷，看今天晚上如果您家附近还是有雨的话，尽量还是忍一忍，明天您再舒展一下自己的身心哈。 哎， 别着急哈。 是，说到国足这个输球的借口，这边他还说了，哥大爷啊，说我们比他们平均身高高转身更慢这个是不是借口？那对澳大利亚队呢？人家比我们高啊，比我们转身慢，怎么人家还3-0赢了咱们呢？ 9290说，还不光是低估了对手，主要是高估了自己。 哎，是， 哎， 另外这个 都有哈。 天气方面其实也是可以成为借口的，比如说下雨了啊，下雪了，啊，下冰雹了，啊，或者说是阳光太刺眼了，太明媚了，要不冷了，或者热了，啊，或者是不冷不热呀，这都能成为所谓的借口啊。 啊，也有朋友说，东边下的大点儿，西边东边下的小点儿，西边下的大一点儿。对，今天白天，尤其是上午的时候，会比较明显一点。荣成斋也说，今年的雨水真是勤，超过往年好多。老人说，牛马年好种田，但今年看这是情况是涝了呀。哎，今年的雨水真的是大哈，感觉好像这都许多年没有这么下雨的这种频次了。所以就像您说的，很多地方哈出现了洪涝的灾害，也比较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哈。 是，我们再说说借口这件事儿啊，说说您曾经找到过的借口啊。曼联说了，低估了自己就看对手了，所以说到底是低估对方呢，还是说我们高估了自己啊？应该是高估了自己，我觉得。 叶林也说，借口通常都是没时间呀，其实就是不想干。哎，有的时候是这样哈。 对，就是借口，所谓的就是您找了一个辙，是躲避开了您不想干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就是借钱这事儿 啊， 你要是不想借给谁钱， 好敏感， 你能找到100个理由不借给别人钱。哎呀，不行，我这都放在股市了。哎呀，我刚借我这个丈母娘，把钱都借出去了。哎呀，不行啊，我最近这个银行卡被锁定了。总之，您如果不想干某件事的话，这个借口真的您可以找一天找100个啊，都不带重样的。 毛丁香一说，我的借口经常用，哎呀，我肚子疼，这经常用的 啊， 肚子疼。那您能用在哪儿啊？上班你也不能跑出去多久， 啊，是吧？ 啊， 肚子疼，这我要是您的领导的话，我直接说，我这有药，来吧，吃两片吧，啊，一个小时之内解决，看您还肚子疼不疼。 也有朋友说哈，说这个滴酒不沾啊，就是说，哎，不行，我喝不了酒，喝酒过敏，这是个特别好的借口。 哎，是，这是荣成斋的借口。 哎， 但是这是我认为是个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到这个身体的状态的话，我就不适合什么什么，别人也无法去强求你，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儿。 而且这是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哈。 对，就是理由和借口还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啊，国足说低估了对手，我觉得大伙接的下茬接的对，那就是高估了自个儿。 对呀，就是为什么中国足球总是会输呢？以往输了那么多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借口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你比如说，教练不行，然后呢换了最厉害的里皮之后了，就不说教练不行了， 说那个不太了解中国足球。 对，比如说以前的那米卢呢，米卢是他好像是现在是 只是运气好 啊，说运气好， 对 啊，然后说的这个国内球员，这个不行，实力不行，这回来规划了，规划说那没让上啊，说这也是借口。 刚才你举个例子说借钱是吗？人家说了，说借钱这事儿就不用借口，就是不借就完了吗？ 您是不是被欠过钱呢？哎， 银行卡被锁住没关系。现在这容易解决， 没关系，给我密码我就能用。说到这个借钱容易有借口，另外还钱就是不还钱也有借口。比如说您催着谁说，哎，一年之前您借我多少多少钱，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了？不还钱，他有一堆的借口，然后您听完了之后还特别同情他，说，那行吧， 我再借你点儿。 嗨。这边还有马里奥，他说了，借而贵口，坦然自若，这是说要坦然吗？就做什么事儿吧，不能觉得亏心，有一些借口您得编得像样才行啊，如果编得特别不像的话，我都觉得尴尬呀。你比如说，这个迟到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了，编了一个借口说被我刚被那个外星人找我谈话，谈了10分钟。 哎，哪个外星人啊？ 对， 足坛哪个外星人来着？ C 罗是吗？ C 罗的不算外星人，大罗是外星人。对，俏也说了，真正的朋友不谈钱吧，谈钱是伤感情的。但是呢，我觉得 肯把钱借给您的这个朋友，他应该算是在真正的朋友的范畴之内啊。但是这个钱我指的是可能在每个人定义借多少多少钱能借给您算是您真正的朋友，大家这个定义是不同的。但是肯借给您钱的这个朋友，我认为您应该是格外的呵护一下他， 该还的时候赶紧还啊。好，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说的是借口是吧？国足这边总结的时候说我们对澳大利亚0-3输了，关键是赛前呢轻视了对手，大家觉得不仅是轻视了对手，还高看了自己哈。 哎，是，当然了，谈到借口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感情方面啊，也是有很多借口的 啊。 你比如说爱情方面， 这 个俩人搞对象， 不爱了还是爱了呢？ 爱了和不爱了都有借口 哦。 不爱了，当然借口是更多的。你比如说，一个人，搞对象，俩人搞对象，一个给另一个发信息，另一个就是回的没有以前那么快了，那就问你为什么这个给我回的这么不快啊？不能说看到了信息就回，那可能找一堆借口。 开会， 手机没电了。 手机没电，这个算借口吗？ 这个肯定算是，我认为是一个比较糟糕的借口。 最大的一个这个回答的群体可能是，我正在忙，我正在开会，我正在工作。 对呀， 可能是，尤其是男性哈用的比较多了。 而女生的话，可能就是，嘻嘻哈哈，然后就把这个打岔，把这话题给错过去了。就是这个借口，反正也都是借口。 当然这种追问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女孩子追问男孩子多一点。 燕林也说过，真正肯借你钱的人都是过命的交情啊，那可不是嘛。这个借钱这事儿大家一定得小心谨慎啊，这个所谓的肉包子打狗容易一去不复返啊。 这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吗？是肉包子跟狗的关系吗？ 如果他不还您钱，我觉得还没有狗忠诚呢，是吧？狗至少他不会咬人呢。当然我也想起了张爱玲说的非常狠的一段话，说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不想走开，一个人对你借口太多，那是因为不想在乎你呀。这边看到了燕林，他也说了，这记住，说忙的都是借口啊，爱你的人永远是有空的，那可不是吗？ 哎呀，真是，我是最近两年老说，哎呀，太忙了没时间，太忙了没时间，这个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你也算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没有，我就这一个借口，其他借口都没有找到。 当然了，这个借口有时候也会赖呀，比如说赖给这个动物啊，这个小宠物什么的，比如说俩人感情破裂了，就说，就因为你们家的狗对我叫了一下。其实您说跟这狗有什么关系啊，是吧？ 这 你包括两个人感情破裂了，说就是因为咱俩这孩子怎么怎么样了，这跟孩子也没多大的关系，是吧？还有更可恶的是怪到什么这个太阳甚至还怪到月亮的，大家有没有听过？ 好像听过耶， 说是月亮惹的祸其实你说这你俩感情的事儿跟人月亮有啥关系啊？ 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的人的错，是一个诱惑，都是你的错，你的眼中总是藏着悠然悠然悠然的面容，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为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再美你再温柔，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思念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 所以找借口这个事儿，我觉得他的一个心理的诱因就是不想承担错误的一个责任，他想转移这样的一个责任。 有人说，青柠仙子说了，现在插入歌曲越来越无缝衔接了，巧妙接入啊，康乐。 是，这是我们全新的一个技能啊。 像一个魔咒，对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 特别虎说了，这谁呀、啊、这谁给自己唱歌找借口呢？1246也说，嗯，唱得不错，给点个赞吧。 好的，谢谢各位。 嗯，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国足总结找借口，这借口找的是什么？ 嗯， 低估了对手。哎呀，我都想笑了，好多朋友给国足剩下九场都找好借口了。 嗯 啊，大家可以继续找这国足的借口，同时也说说各位曾经找过的借口，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可以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如果现在你去看微博热搜榜，现在哈，在某一榜上冠在第一位的是无臂蛟龙，31岁的郑涛，残奥会4金4破纪录，获得了无数的点赞。第三次参加残奥会的31岁中国老将郑涛，在这一次的东京残奥会上取得了4金4破纪录的耀眼成绩。而每一次出发呢，郑涛也要紧紧地咬住毛巾才能够保持姿势，因为他是没有双臂。那接近终点的时候呢，他也只能靠头部撞击游泳池的池壁，是扎扎实实的撞上去的。那一般要是像我们有手臂的情况下，肯定要比他容易得多哈。无论是哪怕是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如果有一只手臂的话，也要比他容易一点。所以对于郑涛来讲，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在9月1号东京残奥会男子50米自由泳 S5级的决赛中，他获得冠军，打破残奥会的记录。在这一次的残奥会当中的表现，无臂飞鱼的英姿震惊了全世界。 当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的情况啊，咱们也分析分析这场所谓的完败啊，没有任何的惊喜。国足给自己找借口了，说是低估了对手啊，但其实这个是应该提前就对于比赛的对手进行一个各种各样的分析。我不相信国足他这些这么专业的人士啊，没有分析出来我们这个对手的实力要远胜于自己啊，所以这个低估对手被认为真的是一个借口了。而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被压力压垮的球员和教练不在少数，但是以性格坚韧著称的这个现代的主教练李铁呢，其实以前很少说他被压垮。包括在1997年的金州换李铁那会儿，那声音啊，那全场都招呼着，但是李铁却在重压之下成长为了亚洲顶级的后腰，而且帮助中国队是挺进了2022年的这个韩日世界杯。所以确实我们说找借口，我觉得不应该是李铁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李铁他还是很能够扛住压力的啊。至于是谁想找借口，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吧。 嗯，那对于这一场失利哈，新华社在今天给出的这个评论标题是：输给澳大利亚远不是末日，也相信李铁别自乱阵脚。其中也提到说，当失败出现的时候，必然会有失望，必然会有质疑，但是所有人都必须得清醒认识到，4天之后中国队将会迎来强大的日本队，大战在即，必须要稳定军心。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人比李铁更了解球队，也只有李铁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做到的是4个字，相信李铁。 当然今天也看到了日本球员南野拓实因伤退出了日本国家队，无缘9月7号12强赛对阵国足。这位利物浦的球星在首战不敌阿曼的比赛当中就并未登场，所以这个似乎是国足的一个利好吧。但是我看到有球迷说了，少一个南野拓实，人日本还能找出7、8个同样水平的这样的球员来顶替上来，所以这个对国足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大的一种影响吧。 昨天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奥地利驻华大使馆商务处 携11家来自奥地利的知名冬季运动领域企业加盟服贸会体育服务板块冬博会，那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展区同时展出啊，两个展区都有。他们的产品范围是涵盖高山技术、户外以及雪场设备、滑雪设备、滑雪培训、制冰设备和技术。奥地利制造向到场的专业观众和公众展示了世界顶级的冬季运动全产业链。奥地利作为冬季运动强国，60%的领土呢是被山区覆盖，也曾经两次举办过冬奥会，一次举办过青年冬奥会，拥有百年以上冬季运动的历史和传统。作为阿尔卑斯山区滑雪运动的起源地，奥地利的滑雪技术和方法传遍了世界各地。而这个国家呢，不仅培养了在各项冬季运动赛事当中骄人的成绩以及运动员，也孕育了诸多冬季运动行业的优秀企业。 再来关注一下北美职业冰球联赛 NHL 与北美职业冰球联赛球员工会 NHLPA 当地时间3号宣布与国际冰球联合会 IIHF 达成一致，在 NHL 2021-22赛季的常规赛的赛程当中会留出这样一段的空档，为 NHL 的球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创造相应的机会。这意味着 NHL 的球员将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之后再度登上冬奥会的赛场啊，所以这个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一下子变得相当相当的好看了。 从1998年长野冬奥会到2014年索契冬奥会，北美职业冰球联赛都是允许职业联盟的这些球员来参加冬奥会的，并会因为冬奥会和他们 NHL 的常规赛日程有冲突会进行相关的调整。但是呢，各家老板对此呢有意见。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前，北美职业冰球联盟曾经和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冰球联合会以及北美职业冰球联赛球员工会在内的各方面进行过一次谈判，但是呢以失败告终。所以北美职业冰球联赛的职业球员们，他们是没有能够参加上一届平昌冬奥会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环球影城最全的吃货手册。在北京环球影城的主题公园，餐饮是提供沉浸式体验的重要的部分。主题公园提供超过110道菜品，包括65%的中国及亚洲风味和35%的西式美食。餐饮体验的是涵盖了餐桌服务、快餐服务还有餐车服务3种形式。来自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的黄油啤酒是园区内部压力测试和试运营期间最受欢迎的美食之一，也是霍格莫德巫师村三把扫帚的这个餐厅的招牌的饮品啊。餐厅是还原了电影的场景部分细节，例如天花板上悬挂的铸铁吊灯、微微风化的横梁，还有阳台上稀奇古怪的小摆设等等。落座在这家餐厅的露台的位置，游客们能够欣赏到霍格沃兹城堡的景色。各类英式的餐食是颇受欢迎，包括烤鸡、猪肋排、甜点、沙拉，还有炸鱼薯条等等。而根据《哈利波特》系列电影1到3部中的情节，三把扫帚是还原了电影场景所打造的餐厅。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黄油啤酒，餐厅还提供了一款冰沙款的黄油啤酒，名为冷冻黄油啤酒，需要用吸管来享用。当然除了这个黄油啤酒，餐厅还是提供2款含酒精啤酒的，这个叫猪头酒吧精酿，还有龙鳞艾尔，这都是据说啊电影里边的独特配方了。 好莱坞大道当中颜值比较高的是汽车快餐店梅尔斯餐厅，他们的招牌菜品呢是经典的芝士汉堡配薯条、热狗配薯条或者是鱼排三明治配薯条。而在小黄人乐园的老巢餐厅呢，餐厅当中有这个各种作案的工具哈，像服装啊到武器哈都有。其中像电影当中著名的乌贼喷枪，包括女毛头、斯嘉丽的火箭裙等等哈，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去拍照的这个环节。餐厅当中的鸡肉披萨、意大利香草披萨，包括小黄人瑞士卷、小黄人杯子蛋糕等等这些菜品呢，都是非常受游客的欢迎。像牛脯和海鲜呢，是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哈德蒙餐厅的招牌美食。大家可以在这个餐厅观赏蓝贡湖和帕伦克山的景色。这个家餐厅呢，还有一些招牌菜，像金丝大虾、烟熏牛肋排、蒙古羊排、南瓜一角，还有恐龙蛋，都是这家餐厅的招牌菜。 嗯， 当然很多国内的游客也会选择来到功夫熊猫的这盖世之地的平先生面馆来品尝北京炸酱面、四川担担面，还有牛肉高汤、手拉面等相关的餐食。在未来水世界的主题景区呢，漂流者小馆的招牌菜是鲜虾小蓝配薯条，鸡肉三明治配薯条，还有干地冰制也是这里的招牌菜。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变形金刚基地的 这个你得去 能量晶体补充站的餐厅提供了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啊，包括了金华火腿来蒸鱼配炒饭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所谓的在变形金刚里边的特工们补充能量的一个招牌的餐食啊。变形金刚不是吃电池的吗？ 都做成电池的样 啊。对，没有电池啊这里。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餐厅哈，七大主题景区当中呢还有很多的美食车提供小吃，比如说好莱坞的环球三明治冰激凌，还有小黄人乐园的小黄人冰淇淋，娇娇爆米花，还有你变形金刚基地的玉米热狗啊，包括侏罗纪世界的努布拉岛的火山爆米花、猛爪派等等哈。说了这么多吃的，可能有朋友说那我不想买行不行啊，可不可以自己带食品和饮料进园呢？那据这个北京环球度假区这边的这个规定哈，是非常理解和尊重游客可能会携带部分自带的食品和饮料入园的需求，为了保障所有的游客拥有安全愉悦的游览体验，您可以携带这个没有酒精的这个饮料啊，这个像烈酒啊啤酒就不能带了。那需要加工或者是加热的食品，像方便面啊、冷食啊、速食火锅这些是不能带的。玻璃器皿装的一些食品，包括饮料，刺激性味大的一些食品，像榴莲等等，这些是不可以带进去的。 是的，当然了，北京环球度假区是在9月20号正式开园，届时会包括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以及两家品质卓越的度假酒店——环球影城大酒店以及诺金度假酒店。游客持北京环球影城指定的单日门票，可以尽情享受这座开园时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全天畅游主题公园内的七大主题景区，包括37个骑乘的设施及地标的景点，欣赏度假区内的6大类、24个精彩纷呈的娱乐演出，来邂逅卓越非凡的沉浸式体验。 单日门票呢是从9月14号起正式开售，一共有4级票价结构，有淡季日、平季日、旺季日和特定日门票4种。那价格呢是从低到高哈，418、528、638、748不等。那北京环球度假区呢还将提供90天的滚动价格的日历，方便您去查询。您可以去登录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网站查询相关的信息。那目前哈，您可以买到的门票呢都是单日限定日期的门票，仅限您所选的这个日期使用，一经售出呢只限绑定有效身份证件本人来使用，是不可以转让和转售的。我现在看到有一些这个网友哈通过其他的渠道购买，提醒您千万别这样，可能会买到的是假票啊，会有诈骗行为。那么现在呢，主题公园还会为老人和儿童提供特殊群体的优惠，您可以去查询。别忘了这个日期是从9月14号开始，您可以通过多种的官方以及官方授权的渠道和一些便捷的方式去购买门票以及票务的产品，例如说像官方移动应用，包括官方的 APP、阿里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等等，这些都是可信的。但是请您千万别用这些不是官方的渠道啊，很容易上当受骗，很容易是假票。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秋假期的火车票，明天开始就销售了啊。这是今年网购火车票到底有什么样全新的一个变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节假日安排，2021年中秋节放假时间为9月19号，就是星期日，到9月21号，星期二，共3天。按照铁路的客票预售期最长为15天的规定，9月5号开始，乘客就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12306的 APP、订票热线、95105105等途径来购买9月19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按照以往的经验，预计假期的第一天就是出行的高峰，旅客可以根据放假安排和火车票的预售期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目前伴随南京等地的疫情趋缓，列车也是在逐渐陆续的恢复过程当中， 具体的售票问题，旅客朋友们可以及时来查询铁路部门最新的官方信息。 那么目前最新的退票的费用收取的标准是怎样的呢？距离票面乘车站开车前8天以上退票的就不收了，那距离开车时间48小时以上不足8天退票的按5%收，开车前24小时以上不足48小时按10%，不足24小时退票按20%收。那距离票面乘车站开车前48小时到8天之内改签或者是变更到站，或者是距离开车8天以上的其他的这些列车，又在距开车8天前退票的，还是要按5%的票面来收费。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您想问的话呢，可以咨询12306客服热线，或者是按照当地的铁路部门的最新规定来执行。 好的，我们第一时段的资讯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话题来共同说一下，国足总结了，给自己又找借口了，说是低估了对手，也就是低估了澳大利�亚队，让人家打了一个3-0。大家在总结国足的同时，也说说自己曾经找到过的这些借口吧。都是努力的剖析一下自己，认清自我，这个是最关键的事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女主播小丽，男主播康乐，陪伴各位2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先聊着，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进入到第二时段。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报名中。本次大赛旨在鼓励声音内容创新，发掘和培养善于表达、精于策划、专于运营的新时代融媒体主播。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12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3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丽。不知道今天啊，您现在在哪儿？在家是更好了。如果在外面开车或者是行路的话，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儿下雨哈。 今天我们来说说关于借口这个话题啊，国足其实又给自己找借口了，说输球是因为低估了对手，大家也说说吧，曾经找过的这个借口是什么。这一般来讲都有借口啊，你比如说迟到，刚才康乐分享了我的一些借口，迟到的借口，然后考试没考好的借口。哎，这个 还有什么爱你的借口不爱你的借口，你刚才说来着是吧？ 对，看到了这边有朋友叫绿豆沙冰，他说了 他考试没考好的有一个借口，就是说这个笔没选好，哎呦， 笔没带好是吗？ 对， 就是画选择的那个二 B 铅笔带成了三 B、四 B、五 B 是吗？ 啊，不是那意思，他说那个笔就是这圆珠笔，还是什么那个 不出水 水芯笔，倒是出水，那意思就是没有某些笔那么的润滑。啊，影响了他的心情。 哎呀，还真是呢。最近有一次考试，我就是因为带了三支笔，出水都不顺溜，我觉得我那个思路都被笔打乱了，没有那么顺畅。说的太对了。 对，还有这考试有的借口就是，我前边那桌那个人啊，他总踮脚 啊， 把我影响了。是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还真有这个，初中有一位女同学向我抱怨，说这个康乐，你怎么这个？别影响我考试啊！我说怎么了？啊，你写字的声音太快了，太大了， 沙沙沙沙的声音是吗？ 这怪我答得快了，你说这是，都有借口。 肯定是说你也不让我看一下。六六四五说了，我以前找过的借口，哎呀，今儿下午有国安球啊，我先撤了，辛苦大家了，我先走了。 啊，这 这挺好的，这借口 啊，这您的 直奔球场， 领导还真给假是吧？ 估计同事们也都理解他哈。 啊，那真是一个好公司啊！ 对，有这样的队友太棒了 啊！是，以后大家也都找一找这样的借口啊啊！当然，你说硬找借口，有的时候，仿佛是一种不尊重别人吧。 但我在想，他这个不能算借口。如果大伙查一下赛程，就知道他是不是撒谎了，对吧？ 但是也是借口啊，因为这个你去看球，跟你请假，它是一个必然的理由吗？我不知道，因为有的公司对这种肯定就是不会给任何的这个机会的。 那你看人巴西啊，包括冰岛啊，这踢得好的都说咱放假了。包括像英国前段时间踢欧锦赛的时候， 那不是国家队吗？那能一样吗？ 俏说了，你们刚才说到这个北京环球影城哈，说哎呀，说的我都想去玩了，离他们家也不远。说凉快了之后溜溜弯就能去，哎，有空的时候您可以去看看。 那您没有任何借口了啊？比如说离得特别远，哎，这是个借口。 你别说，有的时候离得近就是借口呢， 是吗？ 例如说，离北京非常近的某处游览区，我就是因为离得近，一直都没有去，这就算是借口呀？就老觉得、 啊、什么地儿啊？天津。 天津曾经是，就觉得天津好近，就去过两次只。就觉得你20分钟以后就可以到嘛，就老是可以随时都可以去，所以其实灯下黑反倒去不成了。 是，所以这个找借口啊，真的，你只要想找借口，你就能够找到。 你刚才说的，我刚才说的这个风景区就是承德，就觉得承德好近，什么八大庙这个内外八大庙什么的，老想去哈。可是这几十年了都没有去成，就觉得因为近。 避暑山庄是吧？ 还有像美国，以前我们有机会出去旅游的时候。朋友们都说，哎，你怎么你去过不少地方了，没有去过美国呢？我说因为美国很容易去啊，美国还容易去。我说感觉好像是随时你要是想准备好了办个签证就去了似的。有的时候 这个 反倒是借口。 小丽，你这有点凡尔赛了啊。 咋说， 低调的这个奢华还是什 么啊？这还奢华。 你像我平时去这个疫情之前旅游、也就在东南亚附近转悠转悠吧，你直接跑大洋彼岸去了。 你这个也离大洋挺近的呀。 是啊，都是通着的，那倒是。 但现在想要出去玩的话可能要再等一等了，还要需要很长的耐心。 对呀、这边我也突然想到了、最有名的发明家之一啊，爱迪生曾经说过 啊， 要替别人寻找借口，但是千万不要替自己找借口。就是对自己来讲啊，你说什么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来认为能支持你做不到某件事的时候，那别人就认为你是借口啊。但是对别人来讲，可以我们有一个宽容的心，对吧？啊，他做不到这件事儿，我帮您找找借口。所以又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国足自己格他找借口我们接受不了。你可以让我们给你找借口，比如说球迷同情国足了，说哎呀，国足这是低估了对手，哎，就会觉得说哎，国足还挺不容易的。但你自己格要提出来了，这个就是找借口了。 爱迪生的意思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是吧？但你有发现吗，现实生活中正好是相反的，宽以待己，严于律人的人也挺多的呢。 没错，确实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总是容易啊，对自我的这个认知可能会产生某些这个变化啊。你包括今天我们谈到这借口的时候，也是啊，如果你对自己的认知啊，认为自己找完借口就找了吧，啊，别人也不会怎么着你啊。对自己这个要求一旦放低了，那可能就会形成了一个习惯。就像我曾经的上学那会儿的养成不太好的习惯，就是爱迟到，迟到时间长了，可能脸皮也厚了。然后找这个借口呢，以后就不当做是怎么怎么啊难堪的一件事儿了，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借口就是刚才这个朋友说的，我今天下午有国安的球，我先走了，大家辛苦。这个好像是最可爱的一个理由了。 这边天马行空也说了，他不爱去一些什么这个婚礼呀、啊，又这那的事儿的，是吧？看到你写的这，觉得是烂事儿是吧？就找借口啊、出差了，份子钱可省了。 您主要是为了省份子钱吗？ 但是您得算得精准一点，您之前有没有给他对方份子钱啊？如果给对方份子钱了的话，您去了，哎，这是怎么能捞回来啊？这事儿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份子钱他怎么能把他给捞回来？ 哎，那你要想着回来的话，那我觉得太不真诚了。送份子钱难道不是一种美好的祝愿吗？一个祝福和参与吗？你想着说我送你50，你下回给我100，那有什么意思啊？ 关键有时候并不是50、100这个级别的呀，有的3000、5000甚至10000的有这种啊，这份子钱。所以 份子钱不要攀比吧，只是一个好的祝愿就行了，我觉得。 是的啊，当然了，这个事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啊。周扒皮也说了，他吃海底捞的借口说是胃亏肉了，少肉了。哎呦，那您 太辣了吧？您这是胃亏辣呀，您这不是胃亏肉啊。要说吃这个涮羊肉啊，那有可能是胃亏肉哈。 但是您吃这一顿，要想一个人在那里吃饱的话，那得是300块钱吧，打底吧，吃得非常的过瘾的话，那这300块钱您要真缺肉的话，去超市买点肉炖肉多香啊，是吧？多实惠啊！当然人家有自己的这个风味还有服务，那是另一说了。 刚才我们介绍了环球影城的情况哈，9月14号开始卖票。俏也说了，哎呀，我那时候从那儿过的时候还在打地基呢，现在都快开园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哎， 是哈， 是。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就我们今天的唯一话题，国足总是找借口，这次又找的借口了，说低估了对手，也说说各自曾经找到过的借口吧。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时段的资讯部分。 那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中国男足在卡塔尔世界杯选赛亚洲区12强赛首轮比赛中0-3不敌澳大利亚队。赛后中国代表团的内部球队的这个败因做了一个总结，共识是低估对手。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及时叮嘱教练组以及工作人员，不要停留在对首战失利的遗憾和自责当中，更不要受到外界声音的干扰，好好的准备下一场比赛。那么下一场我们将会面对的是日本队，北京时间的周二晚上的11点钟，欢迎大家关注中日之战。 另外关注到的是，在昨天的晚上，网上爆出了一张山东男篮全体队员讨薪的声明。声明中称，山东西王俱乐部的队员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已经被拖欠了8到12个月不等。根据声明显示，山东西王俱乐部是拖欠这工资长达了1年之久，后边有上赛季效力于山东队的16位球员的签名，还有摁手印儿。大家很熟悉的包括这有名上将高诗岩、陶汉林、贾成、王汝恒等等这些人都是在这儿签名摁手印儿了。而9月2号，山东高速集团官方宣布，山东高速集团全面接手山东的男女篮的运营管理工作，山东西王集团将会退出山东男女篮的运营。那这相当于是这个山东西王退出了，然后高速那边接了但是这个欠薪的事儿还是跟西王有关呢。上赛季山东队的常规赛是排在了第5位，季后赛击败了新疆，打进了4强。声明中称，全体队员在欠薪的情况下是打完了全部的比赛所以说 队员们也是不容易啊，这钱没拿到手，未来新赛季还怎么好打球啊？ 上赛季呢，山东队常规赛是排名第五，季后赛是打进了四强哈。 啊，是这个成绩其实挺好的，是吧，小丽？ 对呀， 你说都进四强了，还这个欠薪，那队员肯定也是心里边是啊，觉得我打得这么辛苦，进了四强，还没有人家这个，比如说打到这最后一两名，倒数第一、倒数第二挣得多呢，啊，心里难免会感觉到不平衡啊。 那说到 CBA 呢，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关注 CBA 最新的一些动态哈。啊，有这个近日看到这个先沉思一会儿，这个博主就说了关于 CBA 新赛制的承办地等等，还有一些消息说目前双赛区赛会制的模式还在讨论，如果说双赛区顺利落地的话，江西南昌说是已经领跑其他城市了，非常有可能会成为新赛季赛区之一。那还有哈，博主江南的城报道说呢，沈阳也有望能成为 CBA 新赛季赛会制举办地之一，因为上一周 CBA 公司已经派相关的人员去辽宁沈阳进行评估了。那沈阳方面的人士透露说，所在辖区已经收到了配合承办 CBA 赛区的通知，说新赛季大概率确实也是双赛区来配置。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的若干举措，提出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试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三号表示，人民银行将为自贸试验区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银行账户服务，持续助力优化金融的相关环境。而近日人社部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在9月1号到12月31号，以暖心助行、就创青春为主题，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集中的服务。 近日人社部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在9月1号到12月31号，以暖心助行、就创青春为主题，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集中服务。 嗯，记者三号从教育部获悉，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定在2021年的12月25号到26号，考试时间超过3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少数考试科目安排在12月27号。根据教育部近日印发的《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网上报名工作安排在10月5号到10月25号。 3号，证监会召开发布会，介绍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相关信息，并答记者问。会上，证监会负责人表示，北交所坚持精选层灵活的交易制度，实施连续竞价，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次日起涨跌幅限制30%。北京证券交易所新增上市公司来源为在新三板挂牌12个月的创新层公司。 上海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最新公布，自9月4号零时起，将浦东新区祝桥镇千惠路280弄千惠苑一村小区等等这些地方是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自2021年9月4号零时起，上海市全域为低风险地区。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获悉，符合条件的驾驶人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可以减免记分。一个计分周期内最高减免6分。 另外， 在前期出台3批政策清单，全年可为市场主体新增减税降费规模260亿元的基础上，山东省政府日前出台涉及省级以及以上财政支出98亿元、专项债券资金700亿元的今年第4批政策清单，着力补短板、增后劲。 而菅义伟宣布不再参选自民党总裁之后，已经表态出马的自民党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开始受到了各方的关注，甚至有人预测日本有可能会诞生第一位女性的首相。今年60岁的高市早苗已经担任了8届议员，而且多次入阁，政坛的经历是比较的丰富。在大学时期，他加入过轻音乐部，在重金属摇滚乐队是担任过鼓手，其他爱好还有潜水和骑摩托车。这段炫酷的早年时光与如今的女政治家的形象似乎是有一些距离的。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我们再聊回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国足总结 找借口是低估对手，大家也说说各自曾经找到过的一些借口吧。这边看到了时尚2019，他说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借口是为失败买单的账单呐。 苏远军也说，我一般都会这么说，我是钢铁直男，直来直去的，没有什么借口可言啊，不说借口哈。 您怎么不是变形金刚啊，更钢铁。 这周扒皮跟你一样，迟到的借口经常就是啊，我堵车了 啊。哎呦，那怎么天天堵车呀，是吧？是。这晨晨也说了，他们处长找他谈话，说要他担责，不要找借口啊。确实，找借口的意思就是为了推卸责任嘛，或者是减轻自己的这个责任。 微博上唐二爷说了，这我都听咱们电视台那边哈都说了，仨字儿就踢不过。 嗯， 踢不过，国足就是踢不过人家 啊，确实是踢不过啊。这国足能踢过谁呀？现在 魔鬼轻浮跟这个康乐说呢，这钱怎么回来呀？结婚离婚再结再离，份子钱就回来了。 哎呦，那您这人生怎么办呢？是关于份子钱这事儿啊，咱们以后有时间单设一期主题啊，专门聊这个份子钱啊。这个事儿有朋友说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不太好的习惯啊，有人也说啊，这个是相互之间这个成就啊，是一个好的事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另外生活的新方式，他说了，借口是无法挽回的良药。哎，这又怎么来解释呢？无法挽回时的良药啊，您的意思是当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局面，找点借口让这个事儿有点缓，是吗？好像是这意思。 我没有微信说，哎呀，这说国足低估对手找借口，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你都忘了以前不也说过吗？媒体也分析过，说澳大利亚是史上最弱澳大利亚。 对，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你也不能怪咱们的现在的这个结果呀，不能总指责别人。 是媒体的相关记者愿意给国足吹，赛前就吹。你看赛前各种这个媒体的记者都是基本都是给吹国足的啊，但是这个迷魂汤，我是认为啊，国足他比如说看到了这个吹他的，他自己就能信吗？啊，如果他自己信了的话，那我认为啊，这个就是不是所谓的借口了。但应该他不信吧？那队员们是吧，都是职业队员，包括李铁指导啊，这个一吹捧他，他就真信了啊。包括这第一场是给他浇了一个很好的冷水，清醒清醒吧。看第二场对日本队，万一这个结果又不是特别的好，还能找出什么样的借口啊？ 嗯，宝姐姐说，我是从来不找借口的，我就直接说，从来不玩拐弯抹角这事儿。 哎呦，真是宝姐姐这个性格啊，跟《红楼梦》里边好像还不是特别一样啊。在《红楼梦》里边，这个薛宝钗还很有心机的，很有心眼的。 黄龙看球说，是谁推荐了小黄人冰淇淋啊？是网友们推荐的，我看那个形态也非常的可爱，包括小黄人的瑞士卷长得也非常可爱。 哎， 有空的时候您可以去尝尝哈。 没错，这沉浸式的体验让您在环球影城当中找到曾经看电影看某些剧的那种非凡的感觉呀。好的，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小丽康乐再陪各位继续来聊。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预计明天北京地区仍有雨水出没，受频繁降雨影响，目前北京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近两天请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阵雨，局地大雨转多云， 南转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5%。预计明天晨练时多云见阴，偏北风二三级，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今天下雨哈，如果行走在路上的话，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是我们今天聊一聊国足总结找借口，说这借口就是低估了对手啊。大家信吗？反正我是不太信这个借口。可以盘点盘点国足的事儿，另外也说说各位曾经找到过的借口吧。 刚才有朋友在关心山东这事儿哈，说这欠薪不给开工资，那怎么打新的联赛呀？还有朋友说，这个哈德森这边也是跟进这个事儿呢哈，这欠钱啊。 对呀、啊，欠钱可没有借口啊。 啊 ，CBA 联盟现在也是在督促哈、啊，督促这边赶紧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关键人家这个山东这西王啊，他撤了，已经是把这男女篮都给了山东高速了，所以这个事儿啊，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比如说他没撤之前如果爆出来了欠薪，那可能是吧，人家都没撤呢啊，这回一旦都撤掉了不好办这个事儿啊。当然欠钱是没有任何的借口的，欠钱就该还钱。宁波也说了，成功的人去做事儿会找1000个理由，而失败的人会找1000个借口啊。是，而且最厉害的人是这个借口每一回都是不一样的呀， 这挺厉害的，每次都能想出来啊。唐二爷说了，哎呀，这中国人就是好面子，像我们单位所有同事的红白喜事什么的我都跟着随份子了，跟我们家闺女结婚的时候我就没请。所以说有的时候您得想开了哈，别说我扔出去的这个钱我还想赚回来，我觉得既然你已经随份子了，已经送出祝福了，就别惦记说这钱我想挣回来，要您就太痛苦了、干嘛呢这事。 是、我觉得最好别跟钱沾太多的关系，祝福是祝福，钱是钱、这改天咱们单聊啊，份子这件事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单列一个是吧。 对，9290EK 他说了，史上最强国足碰上史上最差的这时候是意大利了，澳大利亚队啊，0-3脆败，可见我们与人家的差距有多大，实力不济是最大的原因呢，可不是嘛？两个对手啊，我们相当于是中学生，人家是成年队啊，这个就是降维打击。15分钟比赛之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啊，就是拿鸡蛋碰石头，结果 可能会很惨烈啊，但是你分析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你没别人硬啊。 唐阿姨关注到说，蓝鞋说了，说三十天要不把钱给了的话，球员就可以是自由身，所以说让他们赶紧把这事儿解决了。 哎，是，这事儿还得牵扯到法律上边的这个认定啊，所以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我觉得有可能不是说行业协会能够协调得了的了呀。这边还看到了愤怒的小女孩，她说了。借口太多的人，成功总与他无缘，最后注定就只剩下叹息啊，后悔终老一生。做任何的事儿，怕就会输一辈子。就借口往往会成为很多人怯懦的一个依据啊，比如说你不敢去做什么了，会列出100个借口来啊。这，比如说吃螃蟹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之前肯定有很多个就说了，哎呀，这东西怎么这么吓人啊？长4个爪。爬来爬去爬去的，长得挺膈应人的。 4个爪可不止， 4个大爪带肉的那个。对啊，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他就没有借口，直接把这螃蟹拿下一蒸，发现了是人间美味呀。 但也有付出代价的。 是，这边还看到了爱吃寿司，他说了、借口太多的这觉得一切都显得很虚伪呀。哎呀，您说这个是切中要害了啊！有时候这个借口啊，如果想不好，真的容易给人感觉一个你很虚的这种啊。比如说借钱，又提到借钱这个事儿了，您得想好一个借口啊。如果借口想不好的话，就是让人家一下子，比如说你说啊，我这个上个月刚买房子，人说了啊，你在哪买的房子啊？说是你房价多少？如果你对不上，一下就穿帮了，对吧？ 又跟借钱有关。刚才有朋友说国足跟澳大利亚这事儿，说是不是宁波说啊，是不是因为咱们交手的次数太少了，所以输了呢？如果要是交手次数多，那恐怕更是一些不好的回忆吧。 啊，交手次数多，去这个世界杯里边是吧？多去几次，咱们不就是？ 世界杯咱去不了呀，现在不是争取去呢吗？ 对呀、这澳大利亚人家最近几年经常人去世界杯啊，对吧？ 有时候在亚冠这个级别当中能碰到对手哈， 但不一样，亚冠那个是这个前几年啊，这中超感觉有点竞争力，那不就是钱堆起来的吗？找了一堆世界大牌，比如3个国际大牌球员带着球队的其他人踢，中超所有球队强队都包括在内啊，没有任何的球队能够排除之外，就是虚假繁荣。国内球员踢得非常差，但就靠比如3个国际大牌，哎，一带这球队。你在亚冠上跟人家感觉能有这个、有来有回了，给很多人一个错觉，认为中国足球上来了。其实啊，这个就是所谓一个兴奋剂，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兴奋剂吃了以后，哎，觉得嗨啦什么的啊。其实你的水平是什么样的，把这些大牌外援摘出去之后啊，构成国家队了啊，再加上规划现在是吧，上了俩看来不好使，那下一场比赛李铁指导能不能说，哎呀，外界的这么的建议啊，把全部规划都给用上，什么这个洛国富啊、阿兰呢、看下一场李铁指导能不能顶住压力把他们给用上吧。 12强赛首轮国足输给了澳大利亚，也关注到了国脚尹洪博还在接受我们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了，说确实啊，40强赛的对手和12强赛的对手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手的能力包括整体的技战术素养呢也确定是非常的强，所以说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李指导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鼓励吧，希望大伙赶快就把这场比赛给忘了，毕竟这只是咱们12强赛的第一场比赛，后边还有好几场硬仗要踢呢，这个时候呢大家得把积极的心态调整好、所以说我们下个星期二还有比赛啊，下个星期二晚上对更强大的日本队啊，大家还得摆正心态啊。 就这尹洪博下一场他不一定就能上来了，说实话、就他第一场这表现啊，第一场好几位大家数，有很多大家熟悉的球员，我估计下一场首发基本就是不太可能出现了，有可能换一批另外的这个其中唯一一个亮点的吧，韦世豪啊，韦世豪确实是这么多年他这个心理够强大呀，关键比赛当中也敢自己过人拿球啊，敢带球，哎，所以国脚们我认为以往总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就说啊，到大赛了我就这个紧张，不敢去发挥我平时的这个技战术能力，不敢去带球，这都是借口。你看一看韦世豪人家怎么就敢自己带呀，对不对啊？ 啊，也有朋友说这可不是史上最差的澳大利亚，其实最差的澳大利亚那时候咱也是踢不过的呀。啊，曼联也说了，可不是，现在的袋鼠军团也是很厉害的呀。 对呀，瘦死骆驼比马大呀，他确实跟自己比，你说是最弱的一个。你包括还有人说什么这个最弱的巴西队啊，最弱的法国队，但是他弱吗？实力啊，他跟这个亚洲球队，包括日本这个级别，他肯定100%打不过呀。啊，甚至一些欧洲二流球队，你碰上这些超级强队，他弱势的时期你也打不过。啊，所以大家这个真的，球队要掂量自己的这个几斤几两，啊，对自己的认知千万不能够混乱。这边还有蜻蜓仙子也说了，赛后评分最低的是于大宝和张稀哲啊，最高的是严俊凌，那可不是吗？啊，于大宝他有这个，这个球啊，好几次防守的问题，张稀哲基本是隐形了。确实他俩，我觉得下场比赛对日本队有可能就是首发，基本就不会排他们两个了。嗯。这边还有朋友也提到了宁波呀，说不行就让卡纳瓦罗带吧。哎呦， 卡纳瓦罗现在在休假回家了啊，起码得三个多月以后吧才回来 啊。 足协杯也不是他带了。 卡纳瓦罗之前应聘过国足的主教练，但是足协没看上他呀，是吧？他当时全权之心是想奉献给中国男足。另外之前不是有消息说卡纳瓦罗想重返欧洲的主流联赛吗？ 嗯， 重返欧洲足坛吗？ 想回意大利， 对呀，所以这一回估计，又是强扭的瓜不甜。就算我们想让人家带，人家这边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人家这个明月照到意大利那边去了。刚才有朋友提到说，聊到了借口这件事儿，说是不是周董有首歌呀，叫《借口》？ 有吗？ 有，可不是吗？ 哦， 周董这个歌写的是关于感情方面的借口的事儿， 嗯， 非常的好听，也契合今天的主题，咱们来进入到借口。 笑得很甜，看着你呼吸的脸，对着我说再见，来不及听见，你已走得很远。也许你已经放弃我，也许已经很难回头， 我知道是 自己错过，现在给我一个理由，说你不爱我。 就算是我不懂，能不能原谅我，请不要把分手当作你的请求。我知道坚持要走是你受伤， 这歌大概唱到的就是在一方想跟另一方分手的时候，就会说很多很多的理由。 对呢，刚才我跟吴梦生的想法是一样的，说周董的歌不但听不清楚还很难唱，但是我们康乐唱得很清楚，把词儿唱明白了。 非常难唱，可以说 是不是？ 他的歌的这个 key 本来就非常的高，而且呢他这个对于呼吸量啊，这个肺活量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气声唱法。 对，再次引用一下张爱玲老师曾经在《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这本书中说的一句话呀。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一个人对你借口太多，那是因为不想在乎你呀。 听到这个歌，有朋友说我都梦回中学时代了。我刚才还在想，这个歌叫分手啊，不叫分手，叫借口是吧？ 对， 是两个人即将分手的这个时间的，再配上今天的天气，是不是有点扎人啊？在路上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哈，面临感情问题的朋友听到这个歌一定心里好难过哈。 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啊，当然刚才提到了，就是分手的时候大家总容易是肯定是找借口啊，啊，明明就是不喜欢了呗，你就说了呗，啊，另一方可能不说这不喜欢啊，就非得说啊，这你家的这个猫养的吧，这味儿太大，怪小动物的也有。 刚才说到这个球员评分哈 ，Seto 说了不对，第一个丢球就是跟严俊凌有关，我觉得他表现平平，这场比赛不及格。 跟他有啥关系啊？严俊凌他这个扑球啊都扑出来了，然后被补射补进去了吗？是说的那个吗？ 应该是。 我觉得跟他关系不是特别大，后防线是这个大漏洞啊。 他只能有一个方向，而且就只有一次。 是， 如果再补的话，那纯粹是得靠运气了哈。 嗯， 然后有说西哲的哈，9290说西哲是个好球员，但是他呢，一碰到这种体格强壮啊、作风硬朗的对手呢，就有点处下风了。 还是软，就是球风软，这是一个就不可避讳的吧？ 嗯， 啊，踢得好的时候也是他旁边站了一个强力的中场。啊，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点评的，我觉得有道理啊，说这个张稀哲，他比较适合，比如说在这个中场，他不是主控啊，副控的时候，一般他这个好像有好的一些表现吧。我同意您这样的一个观点。 他说这个需要搭档啊，需要掩护， 对对对， 不能单干的那种类型，就需要配合这种。 对，啊，也就是说不能主控，就是副控，这大概我觉得他是比较到位的， 不能像 C 罗似的一人就搞定这种。 C 罗不是中场球员，C 罗是前锋， 嗯， 他中场被很多人吐槽说他根本不会过人， 嗯， C 罗都已经被说成不会过人了。 哎， 以前是各种小的时候啊，说你各种瞎过人， 嗯， 啊，这个各种毒啊，现在大家评价 C 罗是你不会过人啊。 地铁一号线说，那我还觉得严俊凌不如咱家侯森呢。 啊。哎，所以说这客观嘛，对吧？客观评论呗，是吧？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队员，啊，都有自己爱护的队员呗。 还有说，你看都把咱们国安的队员用废了，十二强赛光挨骂了，自信心受到了打击。 那球谁上谁受打击，0-3输的啊，上别人估计也这个结果， 嗯， 啊，可能就是0-2和0-3的这个区别，还有可能0-4呢，对吧？还有这边看到。EC 他说了，借口还是借口，就是不想负责的人而已，是不想负责的人找到一种说辞就叫做借口啊。 Lex 说了，在微博上说的哈，说找借口是保持信心的必要途径。哎呀，人家外国球队都是这么做的 啊， 这是一个好方法是吧？ 啊，但是借口太多呢，我突然想起了《西游记》里边啊，一个经典的桥段。 哪个？你怎么又想起《西游记》了？ 因为借口这件事啊，就是推卸责任嘛。 嗯， 而且是人际关系这个相处当中，我认为它是一个，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导火索，引起很多的矛盾。啊，《西游记》里边的经典桥段大家都看过，三打白骨精。啊，三打白骨精里边矛盾的冲突是最激烈的啊。唐僧和孙悟空的矛盾啊，唐僧都把孙悟空给休了，不是，都给孙悟空给 轰走了， 劝退了，是，主要就是因为双方都觉得对方在找借口，这个孙悟空觉得唐僧，啊，肉眼凡胎呀，你就找借口吧，说你慈悲，你就是看不清楚妖怪的真面目，然后唐僧也会觉得，破猴啊，你竟然打死了这三个普通的老百姓。你就找借口说他们是妖怪，哎，你看，双方如果站的位置不同、角度不同、世界观不同、能力不同的话，产生了一定的错位， 有可能就会认为互相彼此说的话就是借口了呀。啊，所谓的鸡同鸭讲，这是借口啊。啊，就是有时候你说这个借口这东西吧，它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定论，就是什么是借口，什么是正当的一个理由，可能还真得是实事求是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因地制宜的。这边还有朋友 说这个咱们高水平的比赛太少，其实也不是哈，就是从裁判啊教练抓起。2002年世界杯退役的时候，那时候有球员就说，罗纳尔多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有点像带风的推土机，你根本就挡不住。确实是咱们这个水平哈也相差比较多。 嗯，所以说那会儿的话，比如输给巴西，中国男足输了0-4，如果队员那会儿说了。哎，就是实力的问题，那不是借口了，客观存在，对吧？那巴西那一届的世界杯冠军啊，是吧？啊，这卡洛斯那球啊轰出来的，那是这个时速达多少多少公里的，谁也扑不住。但是江津啊，其实都已经扑对方向，就是扑不住啊。那个这不是借口啊。但是现在你说跟澳大利亚啊低估了对手啊，这个绝对是一个借口。我也是突然想到了这个著名的这个大作家呀。罗曼·罗兰老师曾经说过，宿命论是那些缺乏意志力的弱者的借口啊。总是输球，比如这国足总是输球的话啊，如果总是找借口说啊，我们就是国足啊，我们就是不行啊，就是恐谁谁谁谁啊，那就是所谓的借口了。 乐乐乐1335说了，其实输了就是输了，不用找什么借口。也有朋友说啊，输球的借口太多了，状态不好，休息不好，场地不好，这不都是低估对手啊？都反正都比低估对手这个借口要找得好一点啊。也有说开玩笑的说，哎，康乐，你要说这个，我想起《西游记》还有一个桥段，就是 哎， 在车迟国斗法求雨的时候，虎力大仙求雨失败，借口就说哦，神仙都不在家 啊， 所以雨就没有求来。 是啊，所以你本事不够的时候，往往愿意找借口，是吧？或者有一个人，别人本事比你更大，人家办到了的事儿。就凸显出来你办不成这件事的原因，就变成借口了。所以说如果孙悟空当时没在场啊，如果虎力大仙他出了这个岔子了，那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信，对吧？所以我认为您的这个比喻是非常的准确的。当然这边还看到了零点吃泡面，他说了，这失败的人找借口，成功的人找方法呀。哎，这个说的非常的到位，大家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小丽、康乐就今天唯一的话题——国足总结找借口，说是低估了对手啊，这借口找的不怎么着。大家也说说自己曾经找过的借口吧。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2021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正赛第三轮，在阿瑟阿什球场，五号种子俄罗选手罗布列夫打了3小时45分钟，6-4、3-6、6-7、6-4和1-6输给了美国选手迪亚福，无缘第四轮。而这位迪亚福呢，是连续第二年能够打进男单正赛的第四轮。在另外的大看台球场，赛会的11号种子阿根廷的选手施瓦茨曼也打了2小时05分钟，6-4和6-3、6-3战胜了斯洛伐克的资格赛选手莫尔坎，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到了男单正赛第四轮。稍微早一点的比赛，男单2号种子梅德韦杰夫6-0、6-4和6-3战胜了西班牙选手安杜哈尔晋级16强，下一轮将会面对的是24号种子英国选手埃文斯。3号种子西西帕斯苦战了5盘，最终还是爆冷输给了西班牙选手阿尔卡拉斯，成为目前男单美网出局最高的排位种子选手。阿尔卡拉斯职业生涯是第一次啊能够在大满贯正赛来到第四轮。再来看女子方面， 赛会的2号种子萨巴伦卡6-3、6-3的同样比分直落2盘，淘汰了美国的本土球手柯林斯，而下一轮他将会与15号的种子梅尔滕斯隔网而战。赛会的3号种子日本名将大阪直美7-5、6-7和4-6爆冷不敌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前大满贯得主德国选手贝尔是苦战3盘，以5-7、6-2和6-3逆转战胜了前美网冠军斯蒂芬斯晋级。赛后大阪直美表示将会暂停他自己职业生涯进行一段相关的休整啊， 大阪直美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就出现了情绪的失控，数次摔拍。他说，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断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但好像就是没法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一直都是喜欢挑战的，但近段时间发现只要遇到点挫折就会变得焦虑。我想你们也看到了我今天某些时段的表现，像个小孩啊。大阪直美这个表态我认为就不是借口了，确实前一段时间他跟媒体交恶啊，包括不愿意参加什么发布会等等等等，据说是在心理方面存在某些的问题呀。 嗯，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即便是赢球了我也感觉不到快乐，更像是一种解脱，而当输球的时候呢感觉到异常悲伤，我觉得这不正常，我认为应该离开网坛一段时间。而且说着说着就哭了哈。他说其实我真的很难把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我想应该先休整一段时间。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的名将穆古拉扎也是打了2小时15分钟，6-4、3-6和6-2战胜了白俄罗斯选手阿扎伦卡。此外，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也晋级到下一轮，将会和罗马尼亚的名将哈勒普隔网相对，来争夺一个8强的名额。那么16-8的对阵形式呢，是斯维托利娜对阵哈勒普，科贝尔对阵费尔南德斯，克雷吉斯科娃对阵穆古拉扎，梅尔滕斯将会对阵萨巴伦卡。再看看我们中国选手张帅哈，他已经在单打方面出局了，昨天也是迎来了双线作战。在女双比赛中，搭档澳大利亚名将斯托瑟6-2和6-4战胜了一对跨国组合，晋级到了女双的16强，但是在混双比赛中是输给了赛会的头号种子，无缘下一轮。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田联的钻石联赛最后一站的积分战比赛，是昨天晚上在布鲁塞尔的博杜安体育场落下帷幕。根据13场分站赛的积分排名，钻石联赛所有项目入围年度总决赛的选手由此产生，他们会参加9月8号到9号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总决赛。在东京奥运会上收获了36枚奖牌的30位田径高手参加了角逐，其中包括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2金1铜的荷兰中长跑名将哈桑，他在1英里比赛当中以4分14秒74创赛会的记录，是这样的成绩夺冠的啊。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东京奥运会的银牌得主美国选手克里以9秒94的成绩夺冠。赛事正式开幕之前，现场集体默哀1分钟，来悼念不久前去世的国际奥委会前主席比利时人罗格先生。在东京奥运会上，比利时是收获3金1银3铜，创下了1924年巴黎奥运会以来的最好战绩。当晚的比赛设立了向比利时代表团致敬的环节。当所有比赛结束之后，比利时东京奥运会代表团的成员骑着自行车绕场1周，受到现场28000多名观众的欢呼。比利时国家彩票公司则当场向在东京奥运会获得前8名的比利时所有运动员发放总额达到了571500欧元的奖金。 嗯，巴黎周五公布了25人的欧冠名单，梅西领衔的6位新援还有姆巴佩在列。下窗签下的梅西、拉莫斯、阿什拉夫、维尔、维纳尔、杜姆以及唐纳鲁马，左后卫门德斯都进入到了25人名单。还有巴黎拒绝皇马3次报价留下的姆巴佩啊，也在名单当中。再加上8名 B 队的球员，所以这一次呢，总人数达到了33人。 我们也关注到了，在昨天晚上，35岁的克罗地亚前锋马里奥曼朱基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长文，正式宣布退役。曼朱曾随拜仁获得了2次德甲的冠军、2次德国杯的冠军以及1次欧冠的冠军，随尤文获得4次意甲冠军，还有3次意大利杯的冠军。上赛季后半段的时间，他短暂效力于 AC 米兰，赛季末合同到期之后自由离队。 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周3在日内瓦发表报告说，过去这50年，因为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风暴以及洪水等自然灾害数量增加了5倍，造成全球超过2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3.64万亿美元。这个机构调查了1979年到2019年间发生的大约1.1万起灾害，包括多起重大灾难，比如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埃塞俄比亚旱灾，一共造成超过30万人死亡，是至今最致命的单一天灾。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天灾是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损失超过了1636亿美元。和气候有关的灾害数量迅速增加，由于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那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与极端天气有关的灾难平均每天都会发生， 一天可以造成115人丧生以及2.202亿美元的损失，其中有超过91%的罹难者是在发展中国家。但是也有正面消息，在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激增的同时，得益于更完善的危害早期预警系统，每年的死亡人数也从1970年代的超过50,000人降到了2010年代的大约1.8万人。不过报告也指出，在世界气象组织的193个成员国当中，只有一半拥有自然灾害预警系统，非洲的气象观测是严重落后的。经济损失最大的6个灾难呢，是发生在美国，说明发达国家也需要提升防灾能力。 而据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太浩湖地区的一只棕熊近日在餐饮店赶走食客，并吃掉了他们的汉堡啊！这汉堡得多好吃啊！这棕熊在户外的餐桌是抓着一个汉堡吃，另外一位男子拿着凳子想要吓走他，但他拒绝离开，并平静地咬了一口人类的食物。据目击者称，这张桌子上的客人被熊吓跑了，随后服务员出来赶熊，而这头熊妈妈还有小孩，所以他并没有走啊，下定决心要吃完这顿大餐啊，一个大汉堡。这已经不是熊第一次在餐厅造成破坏了，在这个地区熊经常出没在人类的周围啊，所以熊出没了啊，有没有这个熊大和熊二啊？另外遇到熊了这个能跑吗？我之前看到了一个这个科普，说遇到熊野外遇到 不要跑， 对啊，这装在那儿一躺着，他可能过来闻一闻了就不咬你了。 据了解说，可能因为这个地区越来越多的熊患上了脑炎，导致这些熊的行为特别像狗，所以对人类哈更加友好和无所畏惧 啊，所以叫不叫熊了是吧， 叫狗熊了是吧。 是的。 据报道说，阿根廷海域一只鲸鱼哈被拍到轻推冲浪板和人类互动，这个非常罕见的一幕也被拍下来了哈。这一只南陆脊鲸似乎是和一名坐在冲浪板上的女子在玩耍，那他呢只是推着冲浪板然后在水下观察。随着南陆脊鲸迁徙季节的开始，巴塔哥尼亚当地人和游客都感到非常的兴奋。那当地人也说，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1600多只鲸靠近了这个城市的海岸。 好，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了更多的朋友们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APP 上边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第30段的资讯先给各位介绍到这里，今天来聊聊一个话题，国足总结找借口啊，说是低估了对手，说说您曾经找过的借口都是什么。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40段继续回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报名中。本次大赛旨在鼓励声音内容创新，发掘和培养善于表达、精于策划、专于运营的新时代融媒体主播。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12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我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我是小丽，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有朋友说，这个国脚们都在为国家队效力哈，没球看。但是有人说，中甲没停啊，可以看中甲。是，今天中甲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 啊，没国家队比赛，估计看的人也很少啊。是，中超现在看的都很少。 球迷朋友也有关注的哈。 嗯 啊， 是。 是， 但是国足踢成这样，一旦这一次踢得不好的话，直接，这国脚的身价肯定会往下下，然后呢，这个中超啊，包括之后的其他联赛更不用提了啊，这个价值肯定会往下降，所以不只是冲进世界杯这一件事儿，同样也是中国足球本身这张名片能否升值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啊。 但是像风中的旅行这朋友就喜欢看球啊，说有球看就行。我连 G2 联赛都看，还要啥自行车 啊？ 是是是， 足协杯都快开始了，没有国脚、也得一如既往的看球啊。 哎，那您是真正的迷啊，真正的球迷啊。 嗯， 这边 Seattle 他说了，韦世豪好像是唯一一个敢亮剑的好球员，唯一一个让袋鼠军团难堪的球员，这种球员太少了。吴磊几乎被碾压的也是找不到了身影，是啊，这种时刻必须找到一个自己能担待的啊，能拿住球。至少你能够吸引火力，对吧？否则都是烫脚的这种状态啊！人家澳大利亚是越打越有信心啊。 风中的旅行下午是看了 G2 联赛的直播，说感觉哈，人家的这个踢的节奏跟咱中超差不多。他说我看日韩顶级联赛也都没停摆，我也挺羡慕他们的，因为他们有球看嘛，说每周都有球赛看，哎呀，这些球迷挺幸福的。但是哈， 是 这个你像东京啊等等这些病例不断的增加，也是够吓人的哈。 好，我们继续聊回今天的主题，说一说各位曾经找到过的借口都是什么呀？哎呀，说到找借口这事儿，风中的旅行说了，大过年的还是给孩子点面子，就这样吧。啊，是怎么您要打孩子？ 阴天，反正今天打孩子也闲着是吧？ 啊，我明白您这意思了。啊，大过年的给孩子个面子吧，孩子，啊、孩子有什么要求是吧？您就这个允诺了啊，比如说孩子要买一架这个战斗机，啊，这是玩具的战斗机啊。 马路口说，国足经常跟我们上课，就是放弃幻想，认清现实。 哎，这边还有朋友，我看到了。啊，又是引用了名人名言嘛？这是、啊，看到了、不爱动的指针，他说了：没有行动，懒惰就会生根发芽；没有梦想，堕落就会生根发芽。所以，为了很好的站着，就不要停下你的脚步。越努力越幸运，不要给年轻找太多的借口。现在你能做的，除了努力，别无其他。啊，新的一天，希望大家都没有借口啊！ 啊，说到这国足的比赛哈，平窗听雨声说，其实咱们前两个失球吧，他认为哈，蒋光太的责任也是有的呀。首先第一个球吧，是蒋光太没有盯住前插的前锋，随后呢，在站住有利的位置的情况下呢，还让对手在自己的头顶把球打进了。第二个呢，是一对一的情况下还被对手进球了。哎，我就奇怪了，很多人都在批评大宝，难道没有人说蒋光太吗？ 啊，都批评，他俩都不行，下场都给换下去。 哎，这边还有朋友看到了， 嗯， 啊，山泰他说了，男足从来不看啊，国家队都不看，更何况其他的了，是不值得我看呢，是 啊， 也有这种朋友， 嗯，中超嘛，刚才不是说到这钱的事儿吗？说不是来了个胡尔克吗？是当时胡尔克的身价可以买澳大利亚全队的， 所以说这叫虚高啊， 嗯， 泡沫就是这个意思啊，现在把这泡沫挤出来了。但是其实中超现在还有泡沫，一旦这个世界杯他们踢不好，我估计还得往下降，什么薪资啊，什么转会费啊，啊，一直降到什么时候，把这泡沫都挤出去了，看一看中国足球啊，到底这些人啊，他们的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吧？哎，这边文武双全他说了，这个为啥残奥会咱们男子盲人足球队踢的是那么好啊？ 嗯， 因为男子盲人足球队好像在残奥会当中历来就是一个强队， 对，我们一直成绩都不错啊。说到国足这比赛，龙井茶也在微博上说，主要是咱们这后防确实是差点，挺业余的，总犯一些业余的错哈。谢谢薛磊哈，薛磊也在我们的微博上跟大家在一起分享他关注到的一些欧洲足球的方面的消息哈。 嗯，是， 谢谢您。嗯， 爱吃小面条他说了，什么是渣？就是有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是别总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有个成语说得好，叫什么破釜沉舟，你说既然已经有了破釜沉舟的勇气了，那就说明不找任何的借口了，对吧，把自己后路给断掉，像国足这一次就别找借口了，下场对日本队想想还有什么借口啊。 其实下一场不赢或者是大比分输也是大家能预测到的，毕竟日本队跟澳大利亚比的话咱们可能更踢不过。 哎，对，是，下一场这个我都想好了一定的借口了，对日本队表现一旦不好，说这个日本队动漫人物附体，无所不能的机器猫什么的，是不是柯南帮他们提前侦查了一下我们。 虽然说有球看是个幸福的事儿，但是也有朋友说中甲这节奏吧也真是有点慢，除非是老熟人，要不都看睡着了。 哎，关导也说了啊，都踢成这样了还舔着脸说低估别人，要点脸行不行啊，可不是嘛，嗯，是 匹兹堡海盗。对，刚才我们也在新闻当中介绍到了，今天NHL 的球员哈也是获得批准可以参加我们明年的北京冬奥会。他说他看到这个消息之后特别的激动哈，说可以看到加拿大呀，包括俄罗斯啊，还有美国的全明星阵容了哈，也可以在咱们北京冬奥会上一争高下，真是太好看了哈。 是怀旧的录音机他说了，成功与借口永远不会在一起，选择成功就要没有借口，选择借口就不会成功。我同意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成功有的时候真的是您得把所有的后路都给断掉之后了，所谓华山自古一条路啊，往上冲吧，没啥借口了。你又说哎呀我又恐高，我又这没吃饭，那不行啊，关键时刻给上。下场比赛打日本队，国足我希望别再有借口了。 宁波说以后找外援要不就找澳大利亚国脚，实惠又好用。咱找过呀，以前 啊，中超里边有， 是不是以前有过呀？但是后来金元足球之下就没有他们什么事儿了。 对，就看不上他们了。 对， 就您看不上的这个所谓的外援，人家自己在国家队组一队啊，跟中国队打那是这个相当的轻松了。当然谈到了找借口这件事儿啊，就大家包括国足在内，都需要改变自己的这个状态，改变自己的心态。啊，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所谓的后路啊、借口等等的，说多了别人就不信了啊！改变自己，送给国足。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所以一点点。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嫌羞。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啦啦啦啦啦，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落寞，改变消极，我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我可以改变世界，要么改变自己。 Come on， 改变自己啊，国足改变一下自己吧，别总找借口了，好吧。 有点痛，花坛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自己， 只能代表自己， 如年轻距离长， 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 是否坚强， 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 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的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啦啦啦啦啦，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落寞，改变交集，我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我可以改变世界，要么改变自己。 哎呀，所以国足改变一下自己，实力咱们改变不了这么快，至少吹牛这毛病可以改了，找借口这毛病下场也得改了吧。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小丽康乐可以进行互动交流，来聊一聊您曾经找过的借口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段资讯部分。 据报道，十二强赛首战，国家队0-3不敌澳大利亚。目前的备战工作呢，有条不紊，认真扎实。但是经过实战一检验，更像是一厢情愿。那在这一次的比赛，教练组的战术以及用人方面，哈、啊，赛后也是被球迷最多问及的。必须要说的是，四十强赛的四连胜给各界一个不小的错觉。这种错觉呢，其实也不单单是李铁个人的错觉，更像是大部分中国足球圈人的一种错觉。在过去的近两年当中，四十强赛是中国足球唯一和外界接触的机会，结果还是表现不错哈，考取四连胜晋级十二强赛，所以这种乐观和自信的情绪在蔓延。那中国足球封闭太久，以至于中国足球圈的绝大部分人呢，更重要的是，有点这个坐井观天的意思。那乐观的情绪是可以传染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完败的时候需要反思，毕竟比赛才打了一场，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另外也关注一下国际足坛，在今年夏天，皇家马德里最终还是没能够拿下姆巴佩啊。大巴黎宁可冒着姆巴佩明年夏天自由转会的风险，也拒绝其在今年夏天把他给放走啊！土豪，就是有性格呀。如果姆巴佩在明年的1月1号之前没有续约巴黎的话，那皇马他可以进入2022年之后与姆巴佩商谈自由转会了，就是空手套白狼啊，所谓的。如今啊，西班牙国家级大报 ABC 报曝光了为这个皇马为姆巴佩准备好的肥约，在明年的1月，皇马准备向姆巴佩开出一份俱乐部历史的第一肥约，准备了6年的合同啊，这份合同会在2028年的夏天到期。姆巴佩据说税后年薪约为3000万欧元啊，哎呦，啊这笔巨额的这个款项，当然了，啊还有签字费，啊什么都加上一块的话，每个赛季的签字费的数额约为1333万欧元。换句话说，姆巴佩每年在皇马未来有可能会赚到4330万欧元呐。 这是个怎样的概念呢？在巴黎签下梅西的时候，税后年薪只不过是3500万欧元。C 罗当年离开，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弗洛伦蒂诺不愿意兑现把他的这个薪水加到3000万欧元的承诺。皇马目前的顶薪球员是阿扎尔和贝尔，他们的税后年薪是1500万欧元。所以说，如果姆巴佩明年夏天加盟皇马的话，他会刷新球队的年薪记录。那么姆巴佩为什么会拒绝和巴黎续约呢？ 那在皇马哈，他的收入将会远远高于在巴黎，开出的这个级别真是不一样。那在皇马呢，他也是会被打造成当家球星，会得到俱乐部的一切支持。而如果要是在巴黎的话呢，姆巴佩只能是梅西和内马尔的僚机，毕竟在同一个档次的纯射手和十号位当中，永远都是十号位会得到最高的认可。 是啊、如果跟内马尔和梅西在一块站着的话，他不是最大牌、最受关注、最为培养的人物啊。所以这个，如果我是姆巴佩，我也愿意去皇马。而北京时间9月3号的晚上，35岁的克罗地亚前锋马里奥曼朱基奇在社交媒体发布长文，正式宣布退役。当然，记者也是在3号从 CBA 联盟获悉，联盟已经是在日前收到了山东西王篮球俱乐部球员发来的有关欠薪问题的调解申请，并敦促俱乐部方面尽快处理相关事宜。3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相关 CBA 联盟的负责人说，CBA 联盟在日前收到了山东俱乐部球员发来的调解申请，已经受理。联盟已告知山东俱乐部，希望其尽快处理相关事宜。而据了解，山东俱乐部已经在9月3号支付了部分款项，并反馈剩余的金额将会陆续支付。联盟将会积极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尽全力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利。后续联盟也将会对这件事情继续进行密切关注。 昨天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一系列黑科技产品亮相服贸会，让大家先睹一快。比如说在服贸会的数字服务专区当中，无水再生纸系统也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之一。通过这台设备呢，只需要分离、粘合和按压这3个步骤，就可以让办公室的废纸变成可以再利用的新纸。那据介绍说呢，平均5秒钟就可以生产出一张新纸，每小时720张左右。那么据这样的测算，如果使用这样一台系统，一年可以少砍84棵树。不过这台设备的价格哈也不便宜，报价呢是560万元。另外，在服务贸易会上也可以看到一些无人车和无人机的配送，比如说黄色的无人配送车还有无人机就非常吸引人。无人配送车呢，具备 L4 级的自动驾驶能力，更智能，载重更大，续航更强。那截止到今年的8月，我们介绍的这一款无人配送车呢，已经在北京顺义服务区的20多个小区配送近50000单真实的订单了。那无人机呢，可以适应的场景有社区、商场、写字楼等多种场合，和骑手形成人机协同的配送，可以实现万物到家。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哈，无人机呢已经完成了22万架次的飞行测试，运行时长超过60万分钟，面向真实用户的相关订单也已经完成了2500单。 当然各位的快递在未来有可能也是无人车来配送的。服贸会上不少企业是带来了这个无人快递车，一款无人车可以自行处理复杂的路况，规划最优路径，它的大脑反应速度是人脑的7倍，充4度电就能跑100多公里，单车平均每天可以送150个包裹，这个派送能力可以媲美快递员的平均水平了。 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如果您外出的话，住的酒店里面就会有这种无人配送的服务。前两天还跟朋友聊天，他们说住的这个地方就会有这个点外卖的服务，比如说你点了之后，他就会有无人车给你送进来，跟你一起上电梯，然后他会在相应的楼层下去。他这个下面有个抽屉，抽屉里面就是你订的东西哈。我说哎，这挺好玩的，能不能半路截胡 啊？这个好，而且他不会偷吃你的外卖， 因为他傻傻的就在这一层下去了，非常有意思哈。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包括这个 AI 的智能测肤仪会让各位变得更加的美丽啊。记者在现场体验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医美产品，这台智能的测肤仪只需拍几张照片就能给你出具一份详细的肌肤报告，而且给出个性化的这个肌肤的建议啊。有了他的帮忙，各位靓女帅哥们的护肤就更加的有的放矢了。但是价格不菲呀、高配平板控触的这个报价为1.26万元。 也有一些现场的观众哈，体验了活动能力检测一体机。这个机器呢，看起来是比较简单，也不需要佩戴任何的装备，但是功能也是挺强大的。只要你面向 3D 传感器，自然步行6米的距离，就可以测出符合年龄、性别的6大类36项平均数值， 那据说呢，这是可以给出一个综合评价得分的。这台机器呢，可以应用在养老机构、康复中心、健身中心等一些场所。啊，活动能力有没有问题？你要走两步就知道了，六米就可以测出您的能力了。 是，走两步， 嗯， 没事，走两步就测出来 了。六米的话，也得走个四步吧，差不多。 是啊， 你一步一米半的话， 对啊。当然，我们也是关注到了服贸会。这个更加突出的有一点绿色低碳啊，这是环保方面。在我们日常的办公的场景当中呢，产生很多的废弃纸张，如何将它们更环保的回收再利用呢？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叫 Paper Lab 这种干纤维纸张的循环系统。这个系统啊，是通过纤维分离、强化粘合、按压成型等步骤，不用消耗一滴水就能使纸张重获新生。哎呦，小丽，你对这个肯定会非常的感兴趣啊。 对，就是说刚才不是给大家介绍这一台机器稍微贵一点哈，560万元。但是如果说我们办公的环境当中有这样一台，那我会非常的喜欢，因为我平时一般都是纸张环保用户哈。 是， 用完了一面再用另一面，用完了这个两面都用完了，还有空的地儿，我还会再打印哈。如果真有这样的机器的话，太方便了啊。另外，在这个竹藤的组织展区呢，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竹子的相关的生活用品。竹子是大熊猫的食物哈，但是也可以用来做非常理想的纤维来源，经过精细加工也可以为低碳可循环利用提供优质的材料。 好的，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就马上给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今天聊的是国足总结找借口低估对手，这借口啊，这借口不怎么着啊。各位也说了很多曾经找过的借口，不只是各位，也希望国足未来能够少找这个借口啊，希望能够有什么事儿啊，咱就办事儿。另外人实在点儿，对吧？争取把下一场比赛给踢好，千万别再找借口了。今天的节目是由小丽、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我们节目的最后送给各位一首《借口》。另外，在这首歌之后，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的《奥运有范儿》。 好，明天再见。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